几乎快要被治愈它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。也曾想过若真遇见

看着那些旧照片，你忽然用力洗双眼。台风那一夜，孤单一个人在房间，你想起那个男人的

身体已把好多往送出去，只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， 绝对不会后悔。

香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零